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张帆。下次的约会，余光中。当我死时，你的名字如最后一瓣花自我的唇上飘落，你的手指是一串串钥匙，零零龙龙握在我手中，让我开启，让我豁然开启哪一扇门。握你的手而死是幸运的，听你说你仍爱我，听你说凤凰死后还有凤凰，春天死后还有春天，但至少有一个五月曾属于我们，每一根白发仍为你颤抖，每一根萧骚都记得旧时候，记得你踩过的地方站几朵红莲，你立的地方喷一株水仙，你立在风中，裙也翩翩，发也翩翩。附你的耳朵与我的胸膛，听我的心说，他倦了，倦了，他已经于灵，为真真呐、啊，真真。他跳得太强烈，跳得太频。爱情给他太重的负荷，爱情，爱情的一端在此，另一端在原始。上次约会在蓝天，再上次在落水之滨，在洪荒，在沧海，在星云的皑皑，在记忆啊记忆之外，另一端，爱情。下次的约会在何处？在何处？你说呢？你说，我依你。死亡的黑袖挡住，我看不清楚。可是，啊，我听见了，我一定去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，光照有所减弱，气温上升乏力，最高气温预计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低一度左右，天气感觉又变冷了一些，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。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，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，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，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阴，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，来呢，这是四位。 给这儿姓谁啊？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儿呢周末了，2018年的第一个双休日，我们每逢双休日在节目中仍然和2017年同样的安排，和我们的曲艺爱好者们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，既有名家名段的经典录音，同时呢也有我们北京市曲艺团乃至我们京津华北各地的曲艺演员呀，在我们日常的一些演出当中，哎，我们采录回来的现场录音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为您带来的呢，就是在前门老舍茶馆每周日下午的2点30分举行的北京市曲艺团的驻场演出中啊，我们采录回的录音。节目的第一时段，我们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单弦鞭打芦花，由单弦名家王红艳老师演唱，伴奏李建书。 有之月到冬庄 饮酒把心烦，忙吩咐民花与死前套车马随同赴宴。不多时来到了有人的家中，您员外坐在车的里边，陈酒兴掀车帘儿，是为把学景看。见民子谦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子谦得得得得大战抱着双肩，老员外在心中他暗暗地盘算，为什么敏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敏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偷闲多懒。由此见他母亲所说的话语果是实言，也怪老父我想越恼就跳下车辕，抓住了闵子骞，他是怒容满面。从闵华手中就夺过皮鞭，他借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就抽破了衣衫，原来是芦花絮在了里面，白雪残花飞满天。闵员外一见芦花浑身发颤呐、赶忙忙内容满面就把话言，脱下 了皮裳，忙给子谦披在身上。子谦说，爹爹如此倒叫孩儿我心不安，吃酒吃的我是很温暖。你跟敏华赶快上车，为父家园把家还。小敏华答应一声，拉着兄长把车上啊。闵员外扬鞭催马奔向前，不多时来到了自家的大门外。员外叫了一声闵子骞，我的儿赶快到厨房去取暖，先不要和你的母亲把话谈。小闵骞答应一声说遵命。闵员外拉着敏华就到了里边，叫敏华先去把你的母亲唤。小敏华蹦蹦跳跳喊得唤，说妈耶，我们回来了。哟，回来了，快到里屋把你的兄弟看啊。这话来到了后堂，满面带笑就把话言。哟，这么大的风雪，员外您身上冷不冷啊？老夫我倒不觉寒。我来问你，孩子的棉衣可曾做好？您问的是敏华还是敏全？敏华敏全我不用问，我就问问这闵子骞。子骞的棉衣早做好了，你把何物许在里边？李氏闻听就是一愣，这里边续的是好三年呐。闵德公闻听此言，就气红了脸。到此时你还敢花言巧语就把我瞒？这一样的孩儿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。到闵家一切事情你掌管，你对不起我待你一片好心田。我来问你，有人虐待你的亲生子，你是该当如何对我言？闵德公想到此处，又恨又气。可是这个李氏啊，羞恼成怒强分辨。员外你把夫妻的恩情扔一边，续芦花我让他们少年学吃苦，拿着我的好心当驴肝。那为什么吃苦应该敏华续丝棉？哼，我续了芦花该怎么样啊？想让我认错难上难。闵德公一见李氏的心肠实难改变，急忙拿起了纸笔墨砚，就放在了桌上边呐、拿起笔把墨蘸，忆前情想今天，千头万绪心烦乱。跟他空度了十数年，夫妻情从此断，三个孩儿我自己也能来照看。老员外想大爷一声长叹呐，一挥儿就把这休书写完，托休书手发颤，心思到晚呐、扔在了那李氏的面前呐、你自己的物件留下敏华与敏 您劝，回李家莫要迟延呐、哎呦，从今后与闵家你无有牵连呐、这狠心的李氏哎，并不服软呐、跑到了里屋去收拾衣衫，小敏华跪在李氏跟前呐、拉住母亲泣不成声，令人心酸。母亲，您只管一走，何人把我们弟兄照看？您千不念万不念，也得念我那未满周岁的三弟闵全。闵子骞正在厨房生火取暖，忽听后堂吵闹不休，二弟闵华痛哭失声，急忙忙来到了后堂，留神细看，见老父抱着闵全，苦脸愁眉泪潸潸，母亲在一旁站，气昂昂怒容满面，小闵华他跪在旁边，拉住母亲哭得可怜，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，那墨迹还未干。见此光景心中盘算，家人要离散，我必须以礼致辞，方能侍从两全。想到此，撩衣跪倒，泪流满面。母亲息怒，倾听儿言，母亲来家十数年，生二弟把那家务照管，许芦花小事一端，这本是一时之错，您又何必把脸翻？爹爹，请想，芦花之事，您若休了母亲，你们夫妻情断；母亲一走，您若不娶，何人掌管家务？您若再娶，就连我那两个年幼的弟弟，也跟孩儿同受这无娘之苦。哎呀，爹爹呀，这就叫母在一子单。母亲若去后，我们三子同寒。闵德公闻听此言，万分难过他的肝肠欲断，感动得李氏妇人又羞又愧，上前抱住了闵子骞。我

兄。 辞，你何苦自己酬劳自己碰，哎，那我劝你药也得吃，病也得养，我劝你烦恼忧愁一旁扔，我劝你茶饭总要勉强着用，我劝你身体必须扎正着行，我劝你早早地安歇，你要休熬夜，我劝你厚鞋穿衣，莫要你受风，哎，那我劝你姐妹的房中你要常来往，强似睡卧在房中，我的妹妹想睡倒的疲惫病上添了病， 走出林